柔情地去看夜对星发落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我。 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，是不

真的爱上这个人。爱上了一个人，就想要过一生，只为冲击几乎已荒芜的青春。总是把你当作今生等待的人，然而理智又要我别赌得太真。 我的心化出第一次的彩虹，